汹涌，时光它飞逝而过，来不及追问啊，快从你的窗口冲出，就用一头也不回的速度，快穿过这最幽暗的山谷，寻找它曾送给你的礼物。

上卸妆，褪去所有颜色包装，看清自己的模样，和你爱的是否一样？多情还写在我脸上。 可畏，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，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。哦哦哦，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， 有生怕更有默契，转身不见， 矛盾着犹豫不决，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，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，神仙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，进与退被爱包围，谁犯规都狼狈，谁能解围让一切完美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